满 fire， 我选的金阿文。 我是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没有想到这一集的快充你的脑呢，反应可以那么大耶！原来有那么多的00后、90后的朋友，确实是有买房的需求哎。 啊哈，肯定的。但是买房的话，我目前还没有买到房子，真的是没有什么经验的。如果真的是买房的话啦，第一件要看的事情其实是什么东西嘞 ？OK， 这个资讯真的太多了，大家其实可以去到购炫的 YouTube 来看我们最新一集的购炫快充。你的脑，但大家也会关心的一点就是开发商本身 啊哈， 你应该听过所谓的烂尾楼这个字吧？ 有，肯定有听过， 真的很可怕。你的字已经签下去了，楼没有建成，但是你要给35年。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就亏了咯，那35千就没有了咯。 35年的 installment 啊 ，bro， 几百千在里面 啊，这样多、啊， 确实有这样的。所以我是是个在从业者呢，真的会跟大家说，我个人的立场啦，买房呢，尽可能去买一些大开发商，或者是你要打听他的实力，他背后的 cash flow， 他们怎么起家的。 哇、 通常很现实的讲一句， 什么？ 越有钱的基本上越不会翻车，因为身为 developer， 其实我也。了解过，我也曾经有规划，可能未来会做 developer， 他们需要极大的资金链，是几百个 million 跑不掉的，所以你要去 fact check 他们的 background。那在这一次影片里面呢，我竟然说了一个小秘密， 什么秘密？ 是可能会害我呢失业的 啊？真的没有？我们来听看这个秘密是啥呢？ 我这边算，例如某个有 I 这个字在里面的，还不要讲这个开发商呢。他曾经在疫情的时期在 PJ 那一带呢交货了一个公寓，那个公寓呢它中间的那个最中心的梁柱是整个歪曲的。 哈，这样说明导致到坍 塌。 确实那一栋还在。 黑心商家 也不能讲黑心，因为其实不能完全怪 developer， 有时候 developer 他们找的 contractor 自己出了问题，但是他挂着的是 developer 的名字，所以他们的名字也会跟着臭的。而且 developer 这个市场哦，只要你一有一单是不好的记录啦，你后面的楼都很难卖了。 啊， 虽然说这个 I 有 I 字在里面的开发商，后续还有几个楼盘，我自己也觉得不错，只是说他们真的有一些不良记录这样子。 我真的很好奇那个 I 是谁了，商家是谁？ 其实有很多发展商都有 I 字，但是我真的不方便多说。如果有在收听的你，近期真的打算买房，Broccoli 是真的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现在看着的屋子怎么样，那个地段、那个开发商背后，我是真的想要给你一些 consult， 希望可以帮到你买到好的房子了。 OK， 如果你想要买房的话，就去找 Broccoli 了解更多的资讯啦。那如果你想聊天的话就跟我们聊天啦，现在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呢，如果你租房的话有什么开心的事呢，回来就跟你分享吧。手就 GoSharm Beyond Trend， GoSharm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罗森涛的小孩。 GoSharm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二场无所不谈，狗炫变变变， 狗炫变变变呢、啊？小孩们应该没有面对到这样的事情，还没有啦，就是租房啦。你知道租房呢？哎，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呢？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啊，那就是呢，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去过密餐。 哎，这是真的。像在我们附近不是有一个叫 Streak 邦安 啊 ，Streak 邦安。然后我的哥哥那时候就做了一个小决定， 什么？ 他就说我要买房啦，我讲哇，恭喜恭喜，又要买房了。算是不错的投资，因为他现在其实住在他另一半的家，然后过得很开心。 OK， 只是他想说，有时候想要去享受那些 facilities， 懂吗？要么是住排屋的嘛 ，OK， 可能想要去公寓的那种健身房啊、游泳池啊，或者 jacuzzi、sauna， 然后他就真的买了。一间我觉得蛮便宜的单位耶，在 Trigger 吧，隔壁是那个商场，你猜多少钱？ 多哇，我真的不了解。 你对房市没有概念吗？ 没有概念，100千。 200千， 两百千哦， 这200千是很合理的 ，bro， 哦 好像是一个一房还是两房还是 studio，然后因为现在正常在 KL 的市价，有的都要去到400-600-700千 ，OK， 所以他买一个200千就想说，哎呀，就公公一下咯，然后有时候可以跟另一半或者以后的孩子来这边游泳池玩一玩，享受没有他们的家长在的那个时光。我觉得这也是租房或买房的一个开心的地方。 可是为了 facility 而去买这个200千的 condo。也太有钱了吧！哇，有钱就可以任性了。 可以 installment 的吗？然后再想想，可能也考虑未来的增值空间。但我觉得可能讲买房太远了啦。租房的话，确实也是如此。像你是住巴拉公自己的家， 对， 要在父母的监督之下。可是像我已经出来自己租有快5年了 ，OK， 我只能说父母滚开吧。啊，没有啦，开玩笑啦，我还是很孝顺父母，只是说有自己的空间真的比较好。 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很累，想回到家的时候真的是好好安静。 影看个戏还是怎样过个 me time 的，但是有时候跟父母的话就会怎样今天工作、 啊、 哎，那个体验金了没有啊，薪水几多 啊， 就有时候会有这样的烦恼啦， 然后半夜煮泡面会给妈妈念碗没有洗给妈妈念、 啊、对， 所以像我这种比较向往自由的人呢，租房确实是蛮开心的一件事。 哎，到底还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呢？回来就跟大家分享吧。手就过去 Beyond Trend，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王以太的 Sorry， 王以太 Love Me Later 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8月29号晚上的8点钟呢，地点会是 Zepp Kuala Lumpur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过去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二场无所不谈，国炫变变变， 国炫变变变，今天变什么呢？就是关于租房的啊！我相信很多大学生呢都有面对到这样的问题，租房有开心有心酸的事。那我们先聊啊，开心的事情还有什么呢？除了有自己的 me time 的时间，还有什么开心事啊 ，John Sir？ Hello， 你好，我是在大学的时候，跟我的一些 coursemate 合租啦，然后。开心的事情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就一起出去外面吃东西啊，吃完了之后然后回家我们就在聊天啊，或者是看戏啊，这样子的等等的，又或者是大家各做各的咯，这样啊就比较开心，就是需要人家陪的时候就有人陪咯，不需要人家陪的时候是啊我又可以自己躲起来这样子玩啊，或者是休息睡觉这样。 Right.很认同诶、欸、像我在中学跟大学的时候就有过过那段日子、 嗯、 真的很棒。它其实就很像我们中学或者是小学不会去朋友家有时候去玩嘛、 嗯、 然后有时候爸爸妈妈会可能八点或者十点都要我们回家了。 对。 那如果在大学宿舍合租的话就感觉是一个加长版的去朋友家玩、 嗯、 因为没有父母会叫你早睡了。 对。 像以前我可能课程一结束过后呢都会跟我的 housemate 们一起去我们附近的商场逛逛、 嗯、 或者是我的朋友他有在奶茶店打工、 嗯、 我们就会去他的店那边去做我们的 assignment 啊，做功课啊，然后回到家了过后呢，就一起打王者，然后打到可能九点十点多再去吃妈妈，然后吃了妈妈过后，可能到半夜一两点还会去打 snooker、 wow、 或者是去打 bowling， 就我觉得是真的一个大学生有你玩四年的那种概念，蛮爽的， 就是、时间非常的自由的、嗯，我非常认同这样的感受，真的很舒服的。虽然我没有在外面租房，但是我每一次我的朋友都来到我家开 party 的时候 ，BBQ 啊，一起 steam 步啊，聊天啊，喝下饮料啊，这种 moment 啊，真的是非常大的享受的， 完全没有。大人的限制，累安坐就安坐、啊、做你自己， 这个是最开心的 moment 啦、啊、 当然开心之余一定有心酸点嘛，回来我们再讨论看看吧。 给、okay, 一首这个选 Beyond Trend。 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焦点效应，意思是人啊很容易过度看重自己，从而高估别人对自己的关注度，害怕尴尬和丢脸的人本质上来说就是自我意识太强。但我 Broccoli 李伟俊想要告诉你，大胆的生活吧，你生活没有那么多观众，即使你犯了错也不要一味的放大你的错误，要学会淡化自我意识，敢敢去做就对啦。愿我们都能活出自我，不畏前行。 勾炫校花2025， 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全马最强校园女神企划勾炫校花2025已正式开始，如果你自认是美女的话呢，欢迎你在 IG 上传一张你的美照， caption 写下你的座右铭 hashtag 勾炫校花2025，在照片中 tag 勾炫和 Law Speaker KTV IG 就可以啦，记得 IG 要设置成 public 哦，我们就可以找到你喽。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告五人的《唯一》。 歌曲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二场无所不谈，歌曲变变变， 歌曲变变变。如果你有了另一半呢、啊，就是你的唯一啊，你们会有考虑租房还是买房吗？但是今天聊一聊租房的一些变变变呢、啊。你知道，如果你真的是去租房的话，有什么心酸的事情呢？那就是不能改造房子。 哎，这个是指你去租那种 fully furnished 的单位吗？ 是，有些是完全是不能改造的、嗯、就是你钉一个洞啊，要挂那个孵化啊、嗯、他都说不可以，完全不可以的、嗯、你会破坏我的墙壁啊，还是等等之类的， 的东西的。 欸，其实我反正蛮喜欢这种的，因为在市面上如果你去租整个 unit 的话，它可以那个屋主它可以做到 fully furnished 给你的话，首先价格微高，但一定会比较精致一点的。反正那种你可以自由去改造啊，去挂你的那些画啊，那种反正是所谓的毛坯屋，或者它就只有基本的那个地砖，然后没有太多的装饰，就真的是家徒四壁的概念啊。 是，可是有时候太美，它装修的太美，但是那个墙壁的颜色不符合我嘛，比如说有了白色，我要粉红色，他又不给哦，有时候真的是蛮心酸，很 难过一下。那就买房啊，努力赚钱买房啊， 买房 去装修啊。 你说能买就买的吗？有那么简单吗？ 就是一个动力给你咯。所以很多人会想说啊，终于到了一个年纪，可以买房，有了自己的安心窝。但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真的会跟平常人比较有差别。 什么差别？ 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就居无定处的，就可能今天可能马来西亚住个三年吧，然后可能再去挪威住个五年这样，然后再去日本住五年。所以我是不买房的人，我买房只投资，不会拿来自己住。 所以你 因为我想说你花了又要几百千去装修，你就要定定在那边住到老欸。我就是很喜欢到处流浪的人。 可是 condo 跟 lander 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你比较喜欢哪个？ 反正我喜欢 condo 欸。 我不喜欢 condo， 因为我是一个很胆小的人，所以很常会觉得，就是我很害怕一个人睡觉。所以当我害怕的时候，我想说，我楼上还有人，我楼下还有人，我 ground floor 还有 guard。 lander 也是啊，隔壁有人，左边右边都是邻居。 Bro， 你说的 lander 是可能传统式 lander， 如果住 lander 一定是要住那种豪宅式那种，可能 让 semi D bungalow。 对啊 ，bungalow， 然后可能外面就那种花园这样的，那晚上暗暗很幽静那种的。 那种 我觉得我还没有 好啊， 可能我还在流浪的年纪啦。可能你给我 maybe 三四十，我可能会想要那种生活这样。 那种 lander 的生活了啦， 然后是很有 privacy 那种的。 OK， 然后不要进几个 guard house 这样的，还要打电话进来这样。 你是有多隐私啊？我想要去你房子探望你，不可以吗？ 我们就来看看未来十年够莹莹会不会来 broccoli 的豪宅咯。 OK， 我真的希望有一天去到 broccoli 的豪宅。 所以这个是 Beyond Trend， 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 Highlight 的 Alone。那 Highlight 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9月27号傍晚的4:30呢，地点会是 Idea Life Arena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etix.my 或者是 www.fantopia.io 啦。 酷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二场无所不谈，酷炫变变变， 酷炫变变变。今天变的话题就是关于呢租房的这个话题呀。如果你现在有租房的话，非常可以体验到开心还有心酸事啦。我们来听看8838 去信，你有什么心酸的部分呢？ 还有一个心酸事就是生理中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很迟都还没有睡，我也是迟睡，但是我没有那么迟才睡。 哦呀，如果跟朋友合租的话，确实会有大家睡眠状况不一样的时间。 对， 所以我真的还是比较喜，我现在像我们讲的，如果你跟你的好朋友一起合租，然后好朋友跟你很好，也很会自理，也很有同理心，那真的是天堂般的生活。 对。 但是如果你跟你的好朋友玩得开心，可是他就是一个可能很杂乱，然后没有太过顾虑别人感受的朋友，可能会吵架。 是我最怕就是跟那种合租的人啊，他们就是没有结。洁癖这个东西就是卫生的部分的，他们可以吃了那一个东西啊，那个碗啊，一个礼拜可以不用洗的，我放在那个洗手盆那边，可以一个礼拜都不要去碰，要去洗的。你懂，一个礼拜可以惹来那些蟑螂啊、虫啊等等之类的。如果真的跟这种人合租的话，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 而且像我朋友之前跟他朋友合租也发生过一个，就是男生女生一起合租，好朋友嘛。可是因为女生很长，掉头发 啊，对， 所以有时候客厅就是没有，不只是那个厕所会塞着，客厅也会一堆的杂发毛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女生合租的话，可能得空可以去扫一扫这样子，男生女生一起扫这样子啦，不要去摊在那边这样。 男生会愿意主动跟你扫吗 ？Excuse you， 你知道像我之前跟别人合租，跟陌生人合租也是个女生，哇，头发掉的满天地，然后还有养猫，然后猫的毛也是乱掉，然后还好我本身是没有过敏的，然后重点是男朋友也没有管，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又乒乒乓乓，然后早上7点那边给我煎蛋。哇，我在头 煎蛋没有错、啊， 煎蛋有错。你早上7点煎蛋，你懂这种合租的屋子哦，它的油烟味会溜进你的房间里面。你早上7点被吵醒，然后整个房间都是油烟味，我都来耶，就想说哇，赶快搬出去了。 所以你现在是目前一个人在自己租房啦，在外面。 目前还是跟别的室友，可是很快要自己租这样子。现在可能年纪越大，就觉得越想要有享受自己的 me time， 享受自己的 me time， 没有比较安静一点的时光。都可能真的请好朋友周末来我的家玩一玩，玩牌啊之类的。 你没请我的。我不是你朋友了， 我还没有一个人住现在。你等我 KO 的屋子好，你等我 KO 的屋子要好了，明年交所的时候 OK， 我再请大家去玩。 真的吗？ 对对，在 KLC 对面那一家。 那请了我之外，还有听听众可以吗？请听众一下。 啊，现在首两位来到我的 IG 伟俊二十二，讲我要去你家，我就请你来我家 Open House，OK？ 是，大家赶快去 PM Broccoli Live 伟俊吧， 手机过去 Beyond Trend。